想拥抱罪恶，汗水透我的衣裳，让我的胸口化成湖天空，湖的你，湖的天空。你刹那光覆盖了我的光，一步一步，我不能躲，不能藏，不能想，不能抵抗。一个夜，一颗心，一段情，一纸上，我明明看见涂满了荆棘的窗。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不给地球建造。让我的胸口化成红的天空，红的梦，红的天空。你杀了我，覆盖了我的光，一步一步，我不能躲，不能藏，不能想，不能抵抗。一个夜，一颗心，一段情，一次伤，我明明看见铺满了荆棘的床。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不给地球建造。荆棘的窗，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不给地球建造。人说吧，遗忘吧，爱也罢，爱也罢，慢慢地走向危险的天堂。人说吧，遗忘吧，痛也罢，哭也罢，就算那后果我用一辈子来。一个夜，一颗心，一段情，一次伤，我明明感觉铺满了荆棘的窗。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不给地球建 水流年，但求相思不相见，便胜过世间万千。红曲树上，牡丹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雪粉末，遮住你我思磨，却输一绝色。短短一折，却是真的。 留恋，但求相思不相欠，便胜过世间万千。我去书上牡丹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年到同雪年。风魔遮住你思梦，却属于绝色。 爱就像在热烈的阳光。

思上，无非是命格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与人了谁杀，我只求今朝与你入怀抱，红尘和尘封似刀，再与落宿明朝，五步灵山迎风照过去，只为你折腰，梦幻中别桥寻仙外古道，愿你人间尘嚣，留句标志的笑，

色和白色的皮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有失去、oh, 我给你的越多却越想要多在回家路上一颗敏感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哦、oh, 我失去你 早在2008年6月7号的时候呢，梁静茹第一次登上了台北的小巨蛋，演唱会的主题是只要梁静茹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就是所有情人们专属的今天情人节，于是就有了一张专辑叫做今天情人节，也有了一首歌叫做今天情人节，我们一起来听到梁静茹带来今天情人节。 小明星你情绪总让爱淋过了雨滴放开情会思念的手心坏习惯倔脾气没道歉也可以忘记那是什么都不计较的亲密再跳到你悲伤的海边更靠近天堂看得更远我们笑着跑横越海岸线的蜿蜒一个微妙的体贴直到今天会是情人节我是第一次听你说永远泪水还是涌上冷却一个为爱的改变直到今天就是情人节你让我感觉我有多特别任性快乐的好回忆终点

记，请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喝茶，但是一天喝多少最合适呢？告诉你，一天三杯最好。第一杯呢是早茶，早饭后9点到10点喝，可以起到提神、排毒、抗疲劳的作用。早茶易选花茶。第二杯呢是午茶，在午饭或午觉后的1点到3点喝最好。午茶可适当浓一些，绿茶具有抗氧化等保健功能，最为合适。这第三杯呢是晚茶，晚饭后6点到7点喝。红茶有降血脂、助消化的功效，是晚茶的首选哟。你学会了吗？我们继续来听歌。 Thank you.

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听歌同事，夏天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到你，就是你幸福吗？在很多人看来，幸福不能量化，很多时候呢无法触摸。其实呢，幸福会从一些日常的小事当中透露出来。比如说拍照的时候喜欢露齿笑，美国的一所大学研究发现，从小拍照就喜欢露齿笑的人，几十年后的离婚率也比其他人小五倍。原因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爱笑的人容易吸引和自己一样快乐的人，共同携手步入稳固的婚姻殿堂。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啊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 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清芳，叫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张清芳以民谣曲类出道，是上世纪90年代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同时呢，也是台湾乐坛90年代的代表性人物。她的嗓音非常的高亢、清亮，并且有穿透力。一起来听到张清芳带来《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鱼儿水里游，你的心河流向我，不眠不休的追求。 要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为我们带来动听歌声的这个男人叫做迪克牛仔，他可以算是大器晚成，顶着台湾知名摇滚唱将的头衔，25岁开始登台表演，熬到40岁才在圈内走红，这个过程他花了10余年的时间，因为正是这10余年的沉淀，才让迪克牛仔的声音里透出了沧桑而不失情怀的味道。我们一起来听到迪克牛仔带来解脱。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热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像我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敢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洞察看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That's all that I have. struggle my words. Give you all I got in every way I will. You're the only reason why. Oh, I wanna live a lie. Mark my words. Mark my words. See, I heard it all before. Falling in and out of trust. Trying to rekindle us. Only to lose yourself. But I won't let me lose you. I won't let us just fade away. After all that we've been.